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礼拜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成日讲到你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个面书专页咁多嘢睇，但系我又唔太识用智能电话喎。 方法好简单噶咋，只要用你部智能电话搜寻四个字五台之友，就算你冇面书专页啊，都可以睇到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噶。 咁样每个星期一同五香港暖流时段，我咪都可以见到原子配、侯伟新、邓添乐同埋你萧希婷咯。 系啊，记得赞好、留言同分享出去啊！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知名艺术家毕加索，他的作品往往被形容为抽象，那到底什么是抽象？是不是看不明就叫做抽象呢？ 其实抽象的意思呢，大家不要太过神化这个这样的词语，简单去讲就是将一个很复杂或者多余的呈现呢减去的一个过程。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你好艺术，3月16号星期二晚上8点半，主持米哈和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毕加索的作品和他传奇的一生。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接住咧，头先咧就系光仔韩德光嘅《越夜越精彩》之后咧，就展开我哋今日清晨爽利嘅节目啦。嚟到一个新嘅礼拜嘅开始，今日亦都系三月嘅中间啊，3月15号，农历系2月初三。星期一的清晨时间5点08分的时候啊，各位老友记，咁啊，礼拜一又开始啦，我哋有上个星期共度呢一个早上。 茫然在心里，传来问候，言辞用语也都自求，但那情怀。偏不自救，字句中间多点哀愁，模糊泪眼里重浮着旧梦，又在感触那些错漏，梦里年华匆匆去后，就似爱歌进入前奏，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欢欣却早没有，每到差 下会感冷漠，念记当天旧朋友，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真心却早没有，我笑我今天也不自救，念记从前勾起了愁，在感中那些错漏，梦里年华匆匆去后，渐暗的天空加添了愁，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欢欣却早没有，漆黑会感冷漠，念记当天旧朋友，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真心却早没有，每到漆黑会感冷漠，老土繁华却没朋友，留言在信里传来问候，言字用语也都自救，但那情怀偏不自救，字句中间加添了愁，令我茫然加添了愁，难留。 王海芹，旧朋友，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星期一朝头早嘅清晨爽利，一路由而家到六点半钟咧，都系会我喺你嘅耳边，喺你嘅身边啊。五点十三分啊，今日咧就系三月十五号啦，农历咧就系二月初三嘅。今日嘅天气方面咧，有股偏东嘅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的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当潮湿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朦胧一片啊。周围收了粒之余，春天亦都雾气好多。所以呢，到时是早晚沿岸都有薄雾的。现时气温20度。 相对湿度86%。陈美玲《珍珠女》 从前流传过一个美得哀伤的小故事，像梦幻又似一首诗，充满着爱与痴。故事内述说小仙女糟蹋那心爱遗弃，逼迫中留下苦泪，点点变成珍珠。从前凡事每一次，我想起仙女故事，就在乱笑她不该，心中爱是那么痴。似一首诗，诗中有万串珍珠，那内面聚满痴心，积满了泪雨，是你要我留下的泪，点点也是怀念你对我。从前流传过一个未得哀伤的小故事，像梦幻又似一首诗，充满着爱与痴。故事内述说小仙女糟蹋那心爱遗弃，逼迫中留下苦泪，点点变成珍珠。 小时候咧，相信父母讲故仔俾啲小朋友听咧，通常咧系讲啲系欢欣、开心嘅啲嘅故事，好少讲伤心嘅故事吓。嗰啲伤心故事咧，可能系少少嘅啊，即系唔开心啊、惩罚啦。然后喺故事里边嘅内容咧，得到教训，从此咧就更加变得精叻啊，咁样。故事咧，永远都系动人嘅。一听故事咧，其实大人细路咧都中意追落去嗰个剧情系点。咁所以咧，以至到电视剧啊、电影，其实咧都系受欢迎嘅。不过系看呢个时势嘅情况，或者你用咩嘅方式去追寻你嘅故事。刚刚听嘅咧就系以前嘅一首歌，黄沾写曲写词，即系话故事内容咧都系沾叔咧就系写噶啦。流传的一个美丽哀伤的小故事，有种梦幻又似一首诗。咁啊，讲小仙女被佢个心爱遗弃，留下咗一啲嘅苦泪，慢慢就变成咗珍珠。听嘅时候可能唔觉得乜嘢，及至到可能日后你有类似嘅故事咧，先至感受到啊，当初 点解会咁样咁心伤呢，而又会落泪呢，落泪哦，原来就变成啲珍珠。你有个感受嘅时候呢，就事不经过不知难嘛。经过咗之后呢，你个感受呢就係会更加深，会明白嗰个人嘅一个心中嘅意思，亦都反映返其实喺现实生活里面，我哋有口去话人哋点点点嘅时候，因为嗰件事都唔关你事。当有一日你有类似嘅事件发生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呢，你就完全明白了啊。以下都有一个故事，都是来自真实的事而写出的。笛子姑娘。 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静里前来捉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也亮，越是冷长路更是长，捉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已捉笛细道，笛声追捕，夜静里详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住时，计划未来时，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夜。可惜天要作弄，要把他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冬去春到世上满串欢唱，但夜里仍闻竹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亮，像在唱谁令每夜长，当再经过雪路已找不到旧日那无言的女子，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那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住时，计划未来时，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夜。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都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叶振棠的笛子姑娘，写在歌词里面的时候就化作一个好像在看电影的故事，或者听着广播剧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的景的，那场景就是一个风雪的晚上，迷失了方向，但是一路慢慢你听到有些竹笛声，在夜里面听这个竹笛声的时候，一路听就觉得是很凄凉，通常都会是的啦，一些凄凉的声音或者你好有感受那些的，就会摆咗喺或者唱歌或者喺个音乐作品里面。咁就而用亦都系好投入地去表达嘅时候呢，听者呢就会有个感觉喺度。 笛声咁凄凉，一路慢慢揾喺边度传嚟咧？哦，原来咧就系一个路上无言嘅女子，佢就一路喺度吹紧笛，笛声就追捕到佢。喺呢个笛声里边就传出咗个故事，就系、是、一个系浪漫嘅爱情故事。本来大家都能够希望相依，但系最后嘅就系唔得啦，就系、是、呢个系。夺去咗个女子系边个呢？天公夺去咗，其实就来自一个真实嘅故事。当年写词嘅林振强系啦，就佢写翻，其实就系怀念自己妹妹嘅故事，就被癌病夺去咗佢嘅生命。 释怀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在，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不改，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成你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摘。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 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 千里之外听到呢两个声音啊，两个都是大家熟悉嘅，亦都系出色嘅歌手。周杰伦同埋费玉清呢个唔同年代嘅人士一齐合作嘅呢首，系非常系即系夹得到个 mood 啊，嗰个神采吓，千里之外。 各位朋友早晨，我是艾威。哇，我的早晨一定是非常之健康的，讲出来你们就知道的了。我首先起身之后第一餐全生果，苹果啦，木瓜啦，不可以吃香蕉，香蕉如果空肚食就会伤胃的。吃完生果餐之后，我就会出发去沙滩跑步，跑半个钟头啦，然后就跳绳跳1000下。跑完步跳完绳之后，我就会出发去吃白粥和斋肠，每日如是嘅，因为碳水化合物系唔可以同肉类一齐食，如果唔系咧，就会脂肪就会增长噶啦。咁呢餐碳水化合物就系我唯一一整日嘅一餐碳水化合物，其余我中餐同晚餐都唔会再食噶啦。我中餐同晚餐只会再食肉类同埋蔬菜嘅啫，系咪好健康呢？我喺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10宗源头不明。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群组再多10人确诊，群组累计109人染疫。初步确诊个案有20多宗，其中10多宗同呢一个群组有关。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于病毒潜伏期有14日，所以要再观察多最少1星期，才能够确定 Ursus Fitness 群组是否已经受控。另外，有7间学校因为有确诊个案，当局建议暂时停课。其中在鸭脷洲的港湾学校出现小型爆发，至今3名教职员确诊或者初步确诊。曾经同相关人士接触的35名学生同6名助教要接受检疫。政府在社交专业天马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药监局资料，香港在接种疫苗后出现异常的事件报告数目相对较低。举例子，每接种10000剂疫苗中，英国有39.9宗异常事件报告，新加坡有38.2宗，而香港就有7.6宗。贴文又指，有关接种疫苗后出现的异常事件是否与接种疫苗有直接关系，必须由医学专家以科学数据求证。强调，如果只是因为事件发生在疫苗接种之后，就断定有因果关系，并非客观和理性。荷兰大选举行前夕，海牙有反政府示威，警方出动水炮和骑警驱散。几百名示威者在市中心一个公园聚集，反对首相吕特。部分人批评政府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而实施的防疫措施。在抗议活动结束之后，防暴警察进入公园清场，期间发射水炮。有失业的示威者批评政府对所有事情都讲大话，并非为人民工作，不希望未来继续由同一个政府执政。荷兰当地星期一起一连3日举行大选投票，被视为是民众对吕特政府处理疫情的一次公投。虽然政府在1月实施二战以来首次宵禁以遏止疫情，导致荷兰出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但是民调显示，吕特所属的自民党仍然可以胜出大选，继续领导执政联盟。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药厂阿斯利康表示，在审查已经接种疫苗人士的数据之后，未发现接种疫苗会增加出现血栓风险的证据。阿斯利康话，已经仔细审查英国和欧盟超过1700万名已经接种疫苗人士的安全性数据，在任何年龄层、性别或者国家都未发现打针会增加肺栓塞、 心部静脉栓塞或者导致血小板减少的证据。欧洲多国因应有民众注射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出现血栓情况，早前宣布暂时停用这款疫苗作为预防措施。欧洲药品管理局和世卫都认为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症状是由疫苗引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有你同行的李浩辉。抗疫真是一个长期的挑战来的，对于我们这些后生仔女来讲当然可以应付到，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些长者或者有需要人士他们能不能够应付到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很需要大家发挥互助的精神的，例如你知道你的隔离邻舍有长者居住，又或者你认识得一些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不妨每隔一段时间都问下他们够不够防疫用品，又或者日常生活用品。如果真的有需要帮手的，我们不妨行多一步，帮他们购买然后送给他们。其实这小小的一步已经帮到整个社会了。希望在逆境底下大家都不要吝啬自己的爱心，助人助己，那我们才可以快点打低疫情嘛。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欢迎各位探险家加入无极行之旅，我们的领队探险专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将会带你探索这个星球上10个未知的世界，登上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山峰，闯入洞穴，深入地下河潜水，追踪稀有动物，追寻震撼人心的景色。请扣好安全带，迫协马上要展开。5、4、3，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无极行，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过往嗰两天有啲人唔需要翻工嘅时候咧，就有都叫假期啦。因为希望一切都能够即回复翻以往嘅情况啦。翻工嘅时间都多数而家要喺翻屋 office 啦，喺翻写字楼，咁就冇都系以前在家嘅时候咧，都好似个感觉咧，就系一半都系唔需要翻工。虽然你都系要做嘢，但系就喺屋企啊嘛，有时间可以对住屋企多啲吓，天伦之乐。咁而一切都慢慢希望能够上翻以前嘅轨道嘅时候咧， 咁生活咧你就係就唔同咗啦，就係、是、啊翻工就翻工，放假咧就放假，放假去邊度玩啊咁。而家咧就應該多咗人行山啦，或者係有你自己喜歡嘅一啲嘅户外活動，去公園玩下同小朋友仔嚇，或者去商場行下食下嘢咁。不過咧就而家你個心就應該係多咗重嘅嘢，就我哋都要幾時係比較謹慎少少啦，嗰、那個衞生嘅亦都係要做多啲啦，同埋咧去親邊一啲地方咧，你都要個手機真係有，如果冇手機咧，就要用紙筆寫低佢啦。就希望大家都能夠安心出行啊！嘟一嘟咧，其實都好方便，又唔需要再去寫嘢。如果你冇筆嘅時候，你就會諗下，支筆係好多人揸過嚟寫嘅，咁你又諗下啦。寫完之後咧，你又去清潔對手，咁你一路用緊電話嘅時候咧，就少咗呢一步嚇。咁啊，想講嘅咧就係喺星期六、星期日嘅時間得閒嘅時候咧，都盡量可以做一啲你自己喜歡嘅嘢，係減低你平時嗰種嘅壓力，包括咗工作嘅壓力，或者疫情之下可能都多嘢諗咗。唔好谂咁多，希望系大家开开心心、欢欣嘅心，一种可能系亦都系包容嘅心，因为有啲嘢系可能同以前已经不同，所以咧生活都系在变，我哋都要适应个改变啊。 任每次每次闭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依你，心中深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 仍然不知怎么可以去放弃我感激。 柔情抱我吻我送我再多些美，愿能陪你一起演这套戏，而主角得我与你。 我送多少戏，不得不舍你。我爱你，你的忘尽自己，就尽了这出戏。 对你日思夜想，日与夜都挂念你啊！王菲的 Miss You Night and Day， 早晨啊，而家清晨时间五点搭九，今日系3月15号，农历系2月初3，星期一。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一晚咧，我就去一个即系商场嘅其中一间嘅食店度食饭啦。食完之后呢都要赶返返嚟电台返工嘅。咁呢就係、是、要去其实要搭地铁啦。咁去搭地铁之前呢嘅一个嘅商场嘅广场外面呢就听到有人喺度唱歌。听咦首先係就好动听好舒服嘅咁嗰种感觉亦都好熟悉。咦听下咁似李克勤嘅冇理由李克勤喺度唱歌㗎喎。咁再离远望下，见到一个后生仔，你知而家都好兴系咁噶啦，就去到边度咧，就摆低咗自己行装，打开咗自己啲乐器啊，嗰啲套等等咧。咁其实有啲嘅中意嘅咪一个打赏咯吓。咁佢有支麦咁动咗喺度咧，就喺度好悠闲咁去唱歌。原来就系一个后生仔唱歌，就系唱紧呢一首歌。其实呢就在这个世间呢都好多卧虎藏龙。有些可能真的苦无机会，但是又喜欢唱歌。那就用这种方式出来可以如人如己。就是演绎着克勤的这首大会堂演奏厅。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着微微柔黄，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女邂逅。轻轻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可笑是我没法。跟你同度甜蜜片段，星雨下你在笑着我，像个小丑台下。 他弹奏。不再害怕，害怕，害怕分手。分手以后无奈如旧，人渐消瘦。相爱是这样，会令我疲倦不休，无力挽留。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是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烛微微柔黄，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里邂逅。轻轻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可笑是我没法没法不想跟你同到甜蜜甜蜜。星雨下你在笑着我，像个小丑台下弹奏。不再害怕害怕害怕分手。分手以后无奈如旧，人渐消瘦。相爱是这样，会令我疲倦不休，无力挽留。 呢一首大家都熟悉嘅黑琴嘅大会堂演奏厅，咁啊黑琴俾人嘅印象就系即系好唱得，个声咧就好靓好清，真系冇一啲隔夜声嘅。而佢好多歌咧都唱得非常之好，啲歌亦都好难唱嘅，红日嗰啲啊更加系啦，即系你唔系好识唱咧都冇戏啊。而大会堂演奏厅亦都听到佢嘅功力。咁而当初佢就一个年青小伙子，朗朗上口，咩歌佢都会唱。佢任何人嘅歌佢都会识唱，系咁样即句句，佢啲歌词咧都能够记得好清楚，即可想而知佢中意唱歌嘅程度。而佢初出道嘅时候，大家亦都觉得佢啊好似边个声音咧，因为你未熟悉嗰阵时边个系李克勤，但系听把声靓啦，听咧就觉得似某某啲嘅歌声。咁啊好多歌星嘅入行都系噶啦。当然会系可能有少少听惯咗嗰个人咧，佢未必系模仿啊，而佢听到太熟嘅时候，好自然就出咗个人嗰种嘅神韵出嚟，所以就俾人嘅感觉系似某某。咁而黑琴初初入行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佢系似呢个啊，可能你都会有咁嘅感觉，会唔会咧？后嚟佢哋仲成为好朋友，好好嘅拍档，一齐唱歌，仲一齐合作做生意。谭咏麟《情是永远着迷》， 让我的手托着头，沉默里细心欣赏你，愿在你嘴边轻轻吹，夜暖的空气，让我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在你颈边轻轻吻起，疲倦了也不 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觉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味，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对，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抱拥。 听落咧，佢哋两个声都有啲相似啊！嗰、那个演奏同埋一样系唱得咁动听。阿伦，谭咏麟嘅《青丝永远着迷》。早晨，而家温度20度，今日最高24度啊！就快6点钟啦，6点后咧，我哋今日星期一啊！就有钟志光同大家讲啊，诗啊， 远在东边的山丘正下雨，看西山这般天色清朗过满处，情是往日浓，愁是这真心。这一刻见到西山飘远风诗意，回望已恨迟，难像往日痴，尽管今天的你含泪强忍刻宽恕，雨过了后方知当接受今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或者有啲人啱啱起身啊，有啲人可能听到差唔多啊、哦，我要瞓觉啦，因为咧佢啊通宵工作啊，咁跟住咧就系通常咧系啦，呢、这个起身，嗰、那个就系翻工做嘢，大家嘅时间表唔同，咁啊，如果一家人嚟讲咧，可能真系都冇乜机会见到面，靠 WhatsApp 啊，如果冇嘅话就写下纸仔啊，咁样喺屋企写纸仔咧，一个好似寻宝游戏咁，我都几好嘅，系有啲情趣咁啊，咁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相处嘅方式，只要大家系开心愉快就最好啦。健康也都好紧要。今日咧就系3月15号，农历系2月初三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3月15号的朝早，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是钟志光钟仔。早晨钟仔。 早晨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朝你说跟我们讲下诗。 是啊，因为论语呢，就我成日都每一次都希望呢，每一个月呢都能够揀一些孔子所讲的说话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其实论语呢，就我再三都跟大家提过呢，其实严格上来讲呢，它不是说一个很有系统的学问来的。咁但是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它够短，即是简单。咁同埋呢，你每抽取独立一个说话呢，都可以睇得津津有味嘅，即并唔需要咧系上文下理嘅。咁即系咧好简单，即系大家而家睇电视，咁你有长篇电视剧要追嘅，咁亦都有啲处境剧，譬如《开心速递》，你唔使追嘅， 即好似间唔中都见到你出现啦。 即你慢慢睇，今晚睇完，听日原来咧，听晚我又唔得闲嘅，我又冇睇。 所以其实系咪 睇又得嘅？ 呢个系成功之道啊！我唔使追啊嘛，随时拆入嚟睇，又开开心心咁样吓。 系啊，即其实《论语》咧就系咁样咯，我自己觉得，因为你拆散去睇又得。不过当然，因为佢始终系属于古文啊，咁有啲位咧文字系相对深啲，或者系而家我哋比较少用嘅，咁所以一定要睇翻啲注释啊，查翻啲典故嘅。咁但系亦都有啲咧系好浅浅嘅文字，咁大家一望咧就知噶啦。嗱，我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喺《杨货》就系《论语》第17篇啦。咁佢其中嘅第9章咧，佢个原文咧就系咁讲嘅。佢话咧：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之是父，远之是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简简单单呢度咧，如果你从个文字咧，基本上你可以解到嘅。不过咧，有四个关键嘅字咧，可能就要讲一讲啦。 系 咩叫兴？咩叫观？咩叫群？咩叫怨咧？ 咁啊，可以一间逐个解解。 系啦，我哋咧先抽起佢睇睇先啦。即系佢简单咧，嗰个大意即系话咧，各位小子，即系同学啦、学生啦吓，啊，点解你哋唔学诗咧？啊，呢个诗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哋睇到呢个诗咧，并不是系讲而家我哋嘅唐诗啊、宋诗啊，唔系呢个诗。其实咧就系《诗经》。 咁孔子咧都好重視《詩經》嘅。咁《詩經》因為係我哋一個文學遺產嚟嘅，咁係最早期嘅文字記錄，咁用詩嘅形式啦，四言詩啊等等。咁其實《詩經》所帶出嘅意義喺邊度咧？就係佢好生活化嘅，佢冇話特定咧係講愛情，冇話特定係講農耕，其實咧佢包羅萬有，乜都有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特別除咗你話文學家咧好重視《詩經》之外咧，呢個民族學家或者民族學者啦，或者係人類學者咧，其實都經常係透過《詩經》去睇翻我哋叫先民啊，即係以前嘅人民嘅生活。咁其中咧，文一多先生咧個好有名嘅新詩詩人啦，咁其實佢研究《詩經》咧都好有心得嘅。不過可惜咧，佢就壽命比較短啦，比較早就離開咗我哋。咁如果唔係咧，我覺得佢應該喺《詩經》方面咧有更多寶貴嘅遺產留到俾我哋。而家都唔少嘅，好多咧係讀《詩經》嘅咧，都可能要係研究《詩經》啦嚇，都係睇下文一多先生有幾本著作咧係好出名嘅。咁當然即係我哋係並非研究者啦嚇。咁其實我不斷都強調咧，即係我哋有時喺度講呢啲文學上嘅嘢咧，喺我自己嚟講咧，我唔係一個學者，咁亦都冇學者嘅能力。咁只不過咧，我係好讀書。咁中間咧係睇到呢啲嘅文字啊，幾好喎！ 咁啊好啊，所以你咪係啦，你喺呢度講嘅時候，大家又可以係即係交流下啦，咁啊叫做嚇。 同埋唔好太沉重啦，我覺得，即係有時啊喺我哋流傳落嚟有好多學問嘅知識，咁但如果我哋係好沉重咁去睇咧，就可能俾大家都好大壓力。 係啦，所以 我唔識啊，哎呀，都係唔好讀啦，係唔係識唔識嘅問題？ 生活化，我哋喺生活裏邊係運用得到嘅，聽呢啲嚇，咁啊最好啦嚇。 係啊，嗱，所以佢跟住咧，即係大致講咧，佢就講出咧詩咧，即係《詩經》啦。咁我哋簡單嚟講，我哋都係用詩嚟代替咗啦嚇。 係。 佢詩咧其實有四個功能好重要嘅，就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啊。咁啊大致嚟講咧，即係話可以引發到我哋嘅真心誠意啦。可以觀察到我哋個人嘅志節啦，咁亦都可以感知到啊羣眾嘅情感啦，咁亦都可以疏解咗我哋嘅怨恨。咁呢個咧就係詩嘅四個功能。咁呢個咧我暫且不表啊，稍後咧同大家，因為我今日嘅重點咧都係睇啲詩嘅功能。 好啊，好啊。 咁不過佢呢段咧，佢繼續所講咧，佢就話咧，如果你學曉咗詩咧。與近嘅嚟講咧，咁你可以知道點樣侍奉到父母嘅，咁即係在家咧會做好嘅兒子啦。咁啊遠嘅嚟講咧，距離遠一啲咧，就可以識得侍奉君主，係嘛？咁而仲有咧，有好廣泛嘅知識啊，甚至冇咧係認識到好多草木鳥獸嘅名稱。咁呢個其實講緊咧就係日常生活啊。簡單嚟講咧，即係話原來《詩經》咧，你可以係熟讀佢咧。就會了解到、學習到我哋日常生活一切一切啊所需要嘅嘢啊，提醒我哋嘅嘢等等等等。 所以就一定要學咯，係咪？ 呢個其實重要㗎，即係重要。我意思咧，即係喺詩嚟講咧，以前我記得我讀小學嗰陣咧，即係每一個學期嘅課文入邊咧，梗有幾首詩嘅，不過係好短嘅。我而家都記得嘅，譬如李白有好簡單，即係床前明月光咁呢個， 幾句好容易記 啊。做嘅啫嚇，亦都譬如係杜甫，一好簡單嘅嚇，國破山河在嚇，城春草木深嚇，呢啲好容易入腦嘅，或者係王維咧一啲好簡單嘅文字，咁啊令到我哋咧係對我哋生活啊好大嘅感受。咁呢個係可以睇到咧，詩係有佢嘅功能。咁只不過咧係日漸咧，大家似乎課文又唔多啦。就算有嘅時候，又可能唔係咁珍惜啦。 所以其實真係要讀翻，你讀翻讀熟嘅時候咧，哇！出口咧就係同人講下呢啲《詩經》咧，又唔係話叫你拋書包，而係真係好生活化地用翻喺我哋平時可能同朋友之間嘅相處啊，一啲觀察啊等等咧，都可以喺呢一度簡短嘅詩裏邊咧。就可以描述得到，係咪？ 同埋好簡單啊，好有共鳴啊嘛。我哋又睇睇咧，孔子所講咧，詩嘅四個功能啦，可以興興者也咧。其實興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講《詩經》咧，有個詩之六義啊，或者叫做詩之六藝咧，就係、是、富比興，風雅眾。富比興咧就係佢嘅寫法，興咧就係其中一個寫法，就係、是、孔子而家所講嘅係可以興啦。咁興咧大略而言咧就係、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咁嗱，佢同個比喻唔同嘅。比喻咧就係直接咧，富比興啊嘛。富咧就係直抒嘅。啊，比咧就係個比喻。興咧又係另類。咁比喻咧就好簡單。啊，呢樣嘢咧，比喻乜乜乜乜乜，即係一個名喻啦。我哋所講。而富比興當中嘅興咧，你可以話一個暗喻，但其實咧佢係講起呢樣嘢，就係、是、勾起你對其他嘢嘅感想。咁呢個咧就係興嘅手法。咁即係換句話咧，其實你讀詩咧。 某個程度咧，就可以令到你聯想一啲嘢， 嗯， 唔係直接講嘅，嚇，呢個係引起你、引發你，亦都係刺激到你嘅思維，所以咧，思咧係有興嘅作用嘅， 嗯，啊，咁你嘅腦筋咪好咯，一路會靈活啲去諗咯， 係啊，即係呢個係可以講得話咧。對我哋嘅情感咧係有一個疏導，你能夠見到呢樣嘢嘅時候咧，你再意會到另外一樣嘢。咁呢個咧當然係好似講落好抽象啊。咁但係大家你即係細味一下，即係有時我哋嘅情感未必係直輸嘅，未必係直接發出嚟嘅。啊，原來你睇到呢樣嘢就令你產生另外一個意會，咁呢個好重要噶。譬如你見到喺文學上面，阿楊柳咧通常就離別噶嘛，啊，夕陽西下咧就諗起故鄉嘅，嚇，見到個月咧，月亮啦，月是故鄉， 故鄉圓， 係啊，都係諗，即係呢個就係其中可以講到一個興嘅手法。佢冇直接講俾你聽，哇，呢樣嘢咧就比喻嗰樣嘢噶，咁但係咧寫出嚟咧，你就會好明顯知道咧意會係講緊乜嘢。咁呢個有興嘅作用咧。咁另外咧，詩亦都可以觀嘅喎。嗱，觀咧，大陸嚟講咧，可以講係觀察呢個風俗嘅盛衰啦。特別喺《詩經》嚟講咧，我講過啦，點解咁多文人學者會透過《詩經》去睇翻當時嘅社會生活咧？其實呢個就係一個觀察啦。 嗯， 因為佢哋個記錄啊，《詩經》咧其實好簡單，簡單到點咧？係直接將當時發生咩事就擺落去。咁你話，誒點解會咁巧個個字都係四言嘅？嗱，我就冇研究過。咁不過咧，亦都係我估計啦嚇。當時因為第一，你唔會大篇文章寫嘅，因為啲竹簡啊各方面咧，唔可以容納你寫咁多嘢嘅。咁，所以最簡單咧，就不如一組一組啦， 啊， 簡單將個情況咧係描述咗。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你睇到《詩經》，你亦都可以觀察到咧當地人民嘅風俗嘅。咁，呢個好重要嘅。咁同埋仲有咧，喺先秦嚟講咧，叫做賦詩言志啊。即係能夠咧啊，將我人生嘅目標啊，我哋嘅感想啊，係寫出嚟。咁，你可以透過啲文字咧，係觀察到我哋人心嘅奮鬥係乜嘢咧？啊，這個又好重要嘅喎，因為你可以從短短嘅文字咧，就可以印證到咧當時人民嘅心態啊。你可以睇到咧，即係詩咧係可以好全面咁啊睇到同埋反映到成個社會嘅風俗啊、人物啊各方面。啊，好有功能嘅喎，啊，咁，當然呢個讀詩咧，一定要用心去讀啦。如果你真係睇咗嚇水過鴨背，咁就完全咧唔係嗰回事。我記得咧，我中學嘅時候咧，都讀過《詩經》嘅篇咧，叫做文篇啊，望字旁做個文字， 啊， 即係文之痴痴，抱抱謬思，匪來謬思，來即我謀啊。咁其實咧，呢篇書咧就簡單咧係講一個商人去做一個貿易之後咧，就將當地一個賣布嘅女郎咧就係，娶咗，帶走咗，咁之後咧就遺棄咗佢。咁發生個故事嘅，咁呢啲正正你睇到咧，就係，觀察到當時嘅風俗啊。咁喺《詩經》咧，好多篇章都係咁樣嘅，咁亦都可以睇到咧，係當時人對當時世態好多嘅想法講法，咁所以係觀咧，亦都係好明顯咧，係幫助到我哋了解當時嘅情況。咁所以詩咧，亦都有咁嘅功能啊。咁而呢個可以群可以怨咧，亦都去睇到另外一樣嘅咧，都係社會上面一個現象啊。咁嗱，我哋除咗觀其志之外咧，就喺呢個觀其志，即係睇到咧係各人嘅諗法之上咧。亦都可以睇到咧，係佢哋群居而相切磋，因為當時嘅社會咧由人聚集噶嘛，咁我哋可以群啦，可以咧係匯集到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咁大家咧對詩有興趣嘅時候咧，可以抒發係幾件啊。我記得早前都同大家咧係提過啦，以詩會友咧，香港都有噶，不過係上世紀好多時候咧有啲詩會啊。佢哋又叫打詩鐘啊，咁一班老人家咧，特別係南來嘅學者，定期約埋喺啲舊式酒樓度啊，咁大家咧先開個詩鐘大會，交換下你寫嘅詩，我寫嘅詩，跟住咧係食餐飯， 但 打幾圈， 你真係志同道合嗰啲先得咯。慢慢你啲後生啲嘅咧就唔會噶啦， 離開咗咯，離開咗。不過我都算係孤陋寡聞嘅，因為點解咧？我唔係喺文化界啊，咁可能喺文化界上邊咧仲有一啲咁嘅活動，不過我就真係冇聽到啦。 我哋一路要即系推行翻，大家要多啲读呢啲嘅《诗经》啊，啲古文啊先得啊吓。 咁，可以怨咧，又更加简单啦。 即系遮怨咯吓。 系啊，你睇到咧，诗入边咧就系好多怨对。 系。 咁其实呢啲怨对咧，可能系对现实嘅不满，又可能系对自身环境嘅不满。 系。 咁呢个怨咧，亦都系抒发咗出嚟嘅。噶，呢个怨咧，亦都有个好处嘅。有咩好处咧？我觉得啦，嗱，我哋成日都讲咧。人唔好同人比啊，人比人比死人啊。咁但系你又睇到咧，某个程度咧，如果你识比咧， 又唔係話絕對唔好嘅喎。 咁俾咗之後，你又好似覺得舒服啲，係咪咁樣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啊嘛，係咪先？嗱，你見到咧，係一個怨咧。如果我哋抽離咗，唔去用《詩經》去講啦。譬如我日後睇到杜甫詩，好多怨嘅，係怨咩咧？譬如話艱難、苦恨、煩相笨、勞到身停俗。酒杯怨咧就怨自己身体唔好，啊就艰难苦恨啦，哇好多烦恼啦，想饮杯酒啊，因为我病啊都饮唔到。嗱咁呢个系一个怨嚟噶，对自身一个怨。但系当你睇到的时候，啊其实原来我而家仲可以饮翻杯，虽然咧我生活唔系话好如意啦，可能健康出少少问题啦，咁但系诶我仲可以饮一杯，都比杜甫好。 系、 呢个咧你睇到对方嘅怨咧。如果能夠善用，亦都可以消解自己嘅怨。 所以其實咧，都好闊嘅世界，你睇到好多人生百態咯， 係 咪？ 係啊，其實讀詩咧就係有咁嘅好處。當然咧，喺《論語》所講嘅詩咧，因為未有後期嘅詩詞啦，咁所以喺孔子時代咧都係講《詩經》為主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引申翻出嚟咧，你再用呢一套嘅理論一套內，無論睇我哋嘅唐詩啦，睇宋詞啦。都是有一番韵味嘅，都是合适嘅。 咁我哋再重复翻一次啦。今次你所同我哋讲嘅呢个系小子何莫学乎诗？ 系啦，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之是父，远之是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大家可以去睇睇，斟酌下下 再。冇错。 咁啊，唔该晒，钟志光。 好， 下个礼拜一咧。又分享啲乜嘢呢？ 哇，咁啊，讲起诗嘅功能啊，不如同大家睇首诗啦，好嘛？ 好，咁啊，大家下个礼拜记住又继续嚟听清晨爽利啦。 好啦，多谢你啊，拜拜。 孔子若非礼物事，孔子若非礼物听，孔子若非礼物言，孔子若非礼物道。凡事自有性本恶，谁会好一天变坏？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取向决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无欲会感自由，无求便没有了争斗。无尽的私心爱欲。最怕你坏了本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是自由。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而家温度20度，今日最高24度。5点到6点半，今日嘅清晨爽利完结啦，多谢你嘅收听。听朝星期二，我哋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将30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受检人士要在指定期限前接受检测。有19座大厦和5个工作场所出现1宗或以上确诊个案，被纳入公告。有3座大厦因为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亦都被纳入公告，全部位于西营盘。另外有3间学校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包括九龙塘官立小学、九龙塘九龙真光中学以及元朗太阳岛英文幼稚园元朗分校。政府将会在9个地点增设流动采样站。政府在社交专业添马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药监局资料，香港在接种疫苗后出现的异常事件报告数目相对较低。舉例子，每接種10000劑疫苗中，英國有39.9宗異常事件報告，新加坡有38.2宗，而香港有7.6宗。貼文又指，有關接種疫苗後出現的異常事件是否同接種疫苗有直接關係，必須由醫學專家以科學數據求證。強調，如果只是因為事件發生在疫苗接種之後就斷定有因果關係，絕非客觀和理性。同英國牛津大學共同研發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藥廠阿斯利康表示，在審查已經接種疫苗人士的數據之後，未發現接種疫苗會增加出現血栓風險的證據。阿斯利康话，已经仔细审查英国和欧盟超过1700万名已经接种疫苗人士的安全性数据，在任何年龄层、性别或者国家都未发现打针会增加肺栓塞、深部静脉栓塞或者导致血小板减少的证据。欧洲多国因为有民众注射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出现血栓情况，早前宣布暂停使用这款疫苗作为预防的措施。欧洲药品管理局和世卫都认为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症状是由疫苗引起。美国芝加哥南区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13人受伤，暂时未有人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4点几，当局接报有人在一个派对举行期间开枪，到场之后发现15名年龄介乎20岁至44岁人士中弹，其中2人当场证实不治，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7人情况严重至危殆。芝加哥警长布朗表示，警方在现场发现4支枪，目前不清楚枪手身份，正是调查动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5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昨日再多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0人是与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有关，令到这个群组累计有109人受感染。有专家说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确定这个群组是否受控。专家亦都认同政府可以降低优先接种疫苗年龄的要求，一阵听下佢意见啦。 香港体育学院下星期开始就会安排运动员、教练同埋工作人员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我哋嘅记者咧访问咗体院主席林大辉噶，咁佢会讲下运动员争取奥运参赛资格嘅情况同埋疫苗接种嘅具体安排，一阵留意。 唔少刚出院或者需要长期护理嘅长者需要。